6188，下期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郑苗，来自 VIP Kid。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幼狮之歌》。听到草地上孩子们叫，听到山头上孩子们笑，我的心中充满安宁，世间万物一片静悄悄。孩子们回家吧，太阳落山了，夜晚的露水正来临，来，已经玩够，让咱们走，等明朝天边太阳升。不不，让我们玩，白天还没完，我们不睡觉，不睡觉。你看蓝天上小鸟在飞翔，还有羊群在满山跑。好吧好吧，再玩一会儿，直到天全黑，再回家去上棉床。小家伙们又跳又叫又是笑，笑声在所有的山头来回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 VIPK 的英语外教老师为我们带来英文朗诵。 Nurse's Song. When the voices of children are heard on the green and laughing is heard on the hill, my heart is at rest within my breast and everything else is still. Then come home my children, the sun is gone downAnd the dews of night arise. Come, come, leave off play, and let us away, till the morning appears in the skies. No, no, let us play, for it is yet day, and we cannot go to sleep. Besides, in the sky, little birds fly, and the hills are all covered with sheep. Well, well, go and play till the light fades away, and then go home to bed.The little ones leaped and shouted and laughed, and all the hills echoed.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的出京方向都是车多路段。另外，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的出京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地方。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以及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啊，也是车比较多的。另外呢，在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到宛平桥的出京方向，这些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 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上寒风，接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北京时间19:06:55，欢迎各位伴随着这样一首唐代李峤的《中秋月》，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欢迎大家。今天呢是咱们丰收仓满花好月圆啊中秋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了啊。中秋节这是咱们整个华人世界的文化盛事啊，我们也很有幸啊在这样的节日里面能够跟大家用几期的节目一起来分享中秋的文化。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仍然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啊，你好文杰。 大家好。 哎，跟我们一起过节的，一起这个畅谈中秋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孟子第74代玄孙，当代世学文化创始人孟凡嘉老师，欢迎孟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孟老师来了哈，我们特别开心啊。我们这是作为整个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哈、最后一期咱们就得聊点不一样的，得聊点特别的啊。我想呢，今天可以有两个维度，咱们来共聊中秋啊。第一个就是时间的维度啊，文杰特别策划了这期节目呀，就想哎跟孟老师咱们一起聊一聊，说这个中秋节，今天的中秋节是吧，我们当然是有现代文明做一个基础了是吧，我们来回望传统文化，但其实历史上的中秋节各个时期各个朝代也都是不尽相同的啊，有文化内涵的不同，也有节庆细节的不同啊，这个我们是要来聊的。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空间的维度啊，就是这个中秋赏月呀、咱们中国人赏月，那外国人这个月亮也有文化是吧，这个月亮它就是一个月亮，但是这不是老有那个说法吗，什么是哪个国的月亮圆是吧，是外国月亮圆中国月亮圆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讨论，或者说这种这是开玩笑也这么说哈。那今天我们也有这个叫做空间的维度，我们也来聊一聊啊，对于这个月亮的文化，中国与外国有怎样的不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叫做丰收仓满花好月圆，咱们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欢迎大家呀、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啊，咱们仍然是有题目来出给大家的。今天我们这个题的特有文化味儿哈，来文杰把我们上半段的这个题目出给大家吧。 哎，好的，今天因为咱们是最后一期了哈，咱们之前节目如果听众朋友们都好好听的话，我觉得互动问题一大家应该能答对。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咱们古代帝王啊会祭祀太阳和月亮， 那在秦朝以前呀，就有祭月的礼制。 嗯， 那请问呢，在周代祭月是在什么时候呢？ 哦， 啊，三个选项啊 ，A 是立秋 ，B 是秋分 ，C 是中秋。嗯，三个选项，大家来选一下是哪一个？ 好，立秋、秋分还是中秋啊？嗯、这个周代祭月是在哪一天？ 嗯，总之是秋天啊。 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的答案。如果您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好啊，那么咱们就跟孟老师来一起聊聊吧。哎，首先问问啊，孟老师，今年这中秋节啊，连着国庆节是怎么打算、啊、怎么过啊？ 我这个比较宅啊，这个尤其现在呢，一听说过节，基本上是哪儿都不想去了，因为这个交通的问题啊， 是吧？ 但是我知道啊，孟老师他是写了一首诗，写了一首词，嗯，在家待着， 这个过节的方式啊， 对，特别有古人味儿， 是吧？我是从2011年开始，就每一年。到中秋都写一首中秋词， 嗯 啊，到这18年了啊，今年这八首了。 那每年都写，那肯定年年都有不同，是吧？ 年年不同，年年不同。 那一年的心境，那一年的这个自己经历的事情， 对， 是吧？ 对对对， 那肯定不同、 嗯。 那能不能请您把今年这个词呢，给我们分享一下吗？啊， 今年这词哈 啊， 今年这词给大家来去， 嗯， 但是这个在这里头分享是不是 啊 比较那个、 嗯？您觉得这个公共平台不太适合分享 啊？是，那这样咱们听众朋友可以登录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第一条推送的就是。在后面就有孟老师的这个词、 嗯、 然后孟老师的亲笔写的一篇东西、 嗯、 发了个照片在上头啊、嗯、因为不能把这个真物送给大家，只能看看照片了、 嗯嗯、可以以后当奖品送、 啊 好啊，这是有孟老师的手书、嗯、 啊、 嗯、 对， 那孟老师今年那个感慨我们就不在广播里说了、 嗯、 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看、 嗯、 啊、 嗯、 好，那这个中秋节您是怎么过的呢？您打算到哪儿去旅游？是人多去哪儿？哪儿人多去哪儿吧。欢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那这样，今天文杰做了一个采访哈、啊，这个看看中秋节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另外就是对中秋节，到底大家对它的文化内涵有多少了解啊？我们也来听一听。 中秋节吃月饼，全家一块聚会。 您知道是什么时候咱们中国人开始过中秋节吗？ 哎呦，这我可不是不记得。 中秋节是怎么过的？ 中秋节我正好是夜班。 上班之前呢？ 上班之前在家睡觉啊，吃饭的时候就吃点月饼什么的呗。 吃饭的时候吃啊？ 北京呢就是吃点梨、葡萄。 那这饭吃的时间长吗？ 不长，一个小时左右。 是出去吃还是在家吃的？ 在家吃。 跟朋友一块儿吃团圆饭，没回家。吃了龙虾、闸蟹、火锅，月饼吃了一口。 上班，中秋节当天去看了音乐节，吃了农家院。我是河南人，老家应该会过吧，但不太了解。就正常全家团聚做饭吃饭这样的，但不会有庙会什么的。 头两天自个儿休息，这上班太累了，然后陪陪老婆孩子。正日子中秋节那天去的父母家，我们家是就一切从简，就是也不愿意做，但是呢又不愿意去外头吃，就觉得这个节日比较传统嘛，还是希望在家里买了点半成品。吃其实不是主要的，就是大家在一起沟通一下，聊聊天，谈谈自己的事情。因为父母老了，他希望了解孩子现在都在做什么，想什么。 中秋节带孩子去了趟山坡，月饼肯定得吃呗，五仁的、莲蓉的， 应该是豆沙馅的， 切点吃点，热闹一下。对，蛋黄的、莲蓉的、流心奶黄。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好啊，刚才这一段采访我就听到了，这个至少五仁月饼还是没有被淘汰哈、啊、这还是蛮有市场的。又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在尤其在网上流行说这五仁月饼不好吃啊，为什么大家都在吃啊，这个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吃食啊。 对，所以说是轮回嘛、因为之前五仁月饼是被大家所厌弃了的，现在又重新回到人们的桌面里头，成为走进人们的心坎里了、 你吃月饼吗？到中秋就吃这味儿、别的都是客串啊，是吧？ 这个今年我这月饼可吃了不少， 是吧？哦，好啊。那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个文杰这段采访，这都是今天过中秋，是吧？我觉得内容其实也差不多，大家团聚一下、 借着这个节日的机会呢，见见父母，也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见见儿女，是吧？这对比起春节来讲，可能这次团圆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其实分量也是挺重的啊。好像这个赏月的话，没听到有赏月的这个，刚才这些人啊，刚才这些上访对象没有这个赏月的内容啊。好像今天我们说像孟老师这样比较雅致的，是吧？说咱们写首词啊，写首诗啊，赏赏月呀、啊，哎，好像这样的内容似乎是不太多见了。那我们就聊一聊吧，这个古代中国他们的这个中秋的习俗啊，到底这各个时期各个时代都有怎样的分别？那咱们不妨就从中秋节的起源开始说起吧。最早什么时候有这节日的？ 这个严格上来讲啊，中秋就没节， 就没节、 啊、就没有一个说大家这个在这一天然后去对月亮啊这设了一节拜这个。其实月亮的文化来讲呢，最早来讲是我们一个祭祀文化。祭祀文化呢，就是当时中国人嘛，是一个是祭天，一个是祭地，是吧、嗯、一个是祭日，一个祭月， 嗯 嗯 啊，所以你看我们北京好像有天坛、 地坛 日 坛、 月坛，它就是天地日月都有各自不同的地方来去做祭祀的， 嗯， 然后还有祭先农的、祭祖先的嘛，先农坛是吧、 嗯？ 我们五坛文化。那祭月来讲在周之前就有了， 嗯， 商的时候就有了，所以中国人对月亮的这个文化来讲呢，寄托的人员它是一个祭母亲，祭阴性的，是吧？太阳呢是阳性的，啊，祭父亲的，所以一般来讲是祭月的祭日的文化，祭日的是不是说老百姓你听说过谁家老百姓说是去拜日吗？没有， 嗯， 那都是帝王拜的，它跟天有关系。月亮呢，大家就觉得呢，它这是跟母亲有关系，跟大地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月亮所带给农业的一个最大的就是，你看我们为什么农业的这个农耕社会啊，就是看月亮。 嗯， 太阳你谁没事看它干嘛呀？啊，你看你也看不着啊，是吧？它没变化呀。 啊， 但月亮它有变化呀。 啊， 它有阴有圆缺嘛，是吧？有圆缺有阴晴了，它就知道哦，我这时候该什么时候下地了？第几个月圆之日怎么回事？啊，第几个这个月缺是怎么回事？上弦月怎么回事？下弦月怎么回事？它是完全指导这个农民的农耕，跟这个有关系。所以说在你看礼记里头，周代这个咱们礼记里头专门有一篇有一本书叫月令。 哦，月令 命令的令，大家没事啊可以看看去啊，它很好玩这本书。月令讲的是什么呀？它讲的就是在这个周朝的时候由政府颁布的政令，你知道吗？就是节气一旦成为政府颁的这个政令了，那老百姓就按这个得按着生活了。 嗯， 说白了就是你得照这个走。 这是国家制度。 哎，那么这个虽然是礼，以前是叫礼制国家。 对， 咱们现在 国家力量。 现在咱们叫法治国家，以前叫礼制国家。礼制国家就是用礼来治理这个国家。 嗯， 那你就得按礼法来走。礼法来讲呢，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规定的，它就是你该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所以月令里头命令的令吗？他把这一年四季分成了一共12个，那春天的呢它分成3个月，它叫第一个月叫孟春，孟仲季，孟是老大的意思，你像我这个姓从哪来的，就是从这个我们家以前不姓孟，以前姓姬，从姬姓来的，但是他什么时候到了从清父以后，什么时候到了这个孟呢，就是你老大了你就姓孟吧，啊，我们还有仲叔，就是仲叔， 仲 啊，仲呢就是老 二啊， 季叔 啊， 那就是老三了，是吧？孟仲季，所以那个时候周代的时候把孟仲季分成了老大、老二、老三。那月里头也一样，第一个月就叫孟月，就是孟月；第二月叫仲月；第三个月叫季月。所以到春夏秋冬，你到了这个中秋来讲，就是有孟秋、有仲秋、有季秋。所以到了这个中秋节，咱们现在叫中秋，以前叫仲秋， 中秋、 嗯，哎，就是这个秋季里的第二个月，这八月份吧、 嗯， 第二个月。 对， 我看这个文杰这资料上写哈、啊，这个说唐六典当中记载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没说中秋有节，但是特别逗的是给假， 给假， 唐朝说给假、 是吧？ 玄宗时候、 啊，最早的时候咱们是实际上是在这个拜月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讲究。讲究什么呢？就是一个春天，一个秋天 啊、哦、 啊！春天呢，这个太阳，因为这个冬天刚过，春天的时候太阳正暖和呢啊，这个有点阳光，哎呀，很舒服， 嗯 啊，所以大家这是拜太阳，所以这春天的时候有这个春分的时候祭祀太阳， 嗯， 秋天的时候呢，到了这个要祭祀月亮， 嗯， 祭祀月亮夏天刚过，哎呀，这个太阳太毒了， 嗯， 正好是这个秋风送爽的时候，到了中秋的时候，这个夜里头太舒服了，一轮明月当头啊、嗯，大家祭祭月亮，所以到这个是秋天就开始祭月亮，所以它也有这个春秋之分。 对，就听孟老师这么说啊、 嗯， 实际上咱们今天说中秋节就是团圆嘛，但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中秋它不是为了团圆，它是祭祀这么个功能。对，包括唐玄宗的时候，确定了咱们这个中秋节，但也没有说是节日，就是给你三天假而已啊、 你看那谁，咱们四大美人，中国四大美人，大家都知道哈，有一美人就是拜月嘛，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啊， 貂蝉拜月嘛、 啊， 是不是？ 哎，但是杨贵妃跟月亮也有关系，因为民间传说嘛，这个唐明皇游月宫，就是唐玄宗游月宫的时候、 嗯， 在天上遇到了嫦娥，然后把他引了下来，就是杨贵妃。 嗯、 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个民间传说、 啊。民间传说啊，那是唐代了。我说的咱貂蝉那是汉代嘛？ 对对，那更早了。 那这个咱们说汉唐，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是吧？那也就是说，刚才说到是唐朝确定了这个八月十五应该是。是一节是吧？那么到了宋朝呢，又有什么新的发展吗？宋朝的这个宫廷和民间的这种活动是不是会有发展？因为你想，宋朝它是一个 市民文化， 对，它是一个比较经济也比较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朝代，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来讲呢，就是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民间那个祭月呢，就是拜月亮，尤其到了中秋的时候啊，它的文化属性就更加丰富了 啊。 它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唐的文化还不是完完全全属于汉民族的文化。它也有很多从西域传过来的一些文化特点，但是到了宋，那是完完全全汉人的文化的时候，它这里头这个赋予的这些文化色彩就比较浓厚了。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宋代的一些词、宋词啊、唐诗、宋词，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现在能保留下来的宋代的一些绘画啊、还有一些瓷器啊、各种的这个文化的载品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跟月亮有关系的啊、这样的一些。 我看到文杰这材料当中说是最早的明确表明就是为八月十五这中秋来写的，这个是杜甫写于代宗大历二年的这么一首八月十五夜月二首啊，这就是很明确，就是八月十五这天，是吧？ 写的对，因为当时在唐朝的时候，他歌颂月亮的诗特别多， 特别多。 李白什么都写过，什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 是吧？ 共此时，这个张九龄啊， 嗯， 都写过，但是他们都没有说是哪天写的。这个杜甫这首是第一首，明确说我就是八月十五这天写的。 而且这个语言也比较平实，咱们可以看看啊，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水陆一霜雪，林溪见羽毛。此时沾白兔，直欲数秋毫啊！这个基本上确实是跟我们这个古代的文化传说离得很近哈、而且语言也挺平实的，好像就不太像杜甫的诗风一样，是吧？ 哎、 没有那么沉重，是吧？ 因为他有一点那个归乡之念，就没有说必须得团圆什么的，但是他确实表达了一种思念的感情啊。 说是这个唐人描写八月十五日夜的这个诗，其实还是以赏月玩月啊为主的啊，有这种思乡的这个情怀，然后有的还有一些咱们这个什么道家的这种思想在当中。 月宫嫦娥嘛。 哎，对对对，这个就联系比较紧啊。那这就是唐宋，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逐渐向民间，是吧？大家这个文化气息更浓啊，这样的一个态势了。当然我们更熟悉了，你像苏轼这个《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哈、这个也是特别特别著名的一首咏月的这么一首词。那到了明清时期会呈现怎样的特点呢？这方面 啊，请孟老师再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明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中国人拜月的这个这功夫啊，可能就是更加的民间化啊，这个更加的世俗化。它不像在宋代的时候还有一些文人啊在这里头 文人色彩， 但是明清的时候呢，它已经是成为一个整个的中华的民族不管是各个阶层啊在中秋这一天有各种，而且呢在中国的这个土地上，这是到处啊各处都有各种这样的中秋的这个活动，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中华民族啊，把这个文化呢，作为一个很沉淀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而且呢，它已经就记载了到什么呀？我们明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文化呢，都是传播到，你看尤其明代的时候，我们传播到海外，其实中国的很多传统的文化在那样的一个时期当中，是吧？传到海外，就在海外当中呢，你看像我们中秋节，这可不是光咱中国人过。这中秋节呢，在海外都是，尤其东南亚一些这个咱们这些国家都在过这中秋。 都在节。好，那您先别说，因为这是我们下一个维度，叫这个空间的维度啊。那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说，其实就是很多中秋节，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民俗吧，因为还是从明清离我们更近一些嘛，所以就是还是从明清来流传下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是吃月饼，祭月，这个它是比较早了，但是像许多地方独特的习俗，说有什么烧塔是吧，还有烧瓦罐焚醋是吧，还有点菊灯什么踏舞啊这些好像就是从明清啊更多一些，是 他 的 这 样 的。对，他就是他已经从这个雅的文化是吧，你看像刚才我们讲从唐代开始呢，他都是雅的文化。 对，宫廷 文人。他到明清的时候，他为什么他成为全民族的呢？他就是从雅的文化慢慢变成俗的文化。是吧，因为所有的中国人来讲，就是我们所讲的啊俗文化，俗是从哪儿来？俗都从雅来。我记得咱们有期节目我讲过这个事儿，是吧？俗的文化全是从雅而来，是吧？所以在雅的文化的基础上诞生的这个俗文化的时候，它就有了一些雅的这种文艺的影子。那么咱这么讲来，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吃月饼，那月饼是干什么？为什么这月饼得做成是圆圆的？它为什么不能做方的？不能做三角的，对吧？不能像以前的饼，它就是得是要跟月亮一样。圆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它就是俗文化来讲，它是从这种雅慢慢过渡而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了，就是各地啊就有各地不同的了，是吧？这就有地域性，是吧？这个咱不知道咱们这节目咱们谈不谈吃的呀，谈吃的知道 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可以谈。 对、 咱们刚才刚搜索完啊，一会儿可能会涉及到啊，这个上半段我们就先到这儿。咱们讲的是一个时间的维度，有一个时间的严格啊。中秋也从雅逐渐到了一个俗的阶段，那一会儿我们稍事休息，接着回来聊中秋。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U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出位，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中突出夸美潮。 美潮 Meco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若

亚洲很多其他国家都是怎么过这个中秋节的？因为咱孟老师啊，是对中国的外国的文化都特了解啊，古今文化，古今中外，您是集于一身啊，都特别了解。他还经常出国啊，肯定 比较学者 啊，咱也不知道在外国过没过中秋啊，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咱一会儿聊聊，在这个正式聊天之前，咱们还是先把上半段的问题的答案先告诉大家，同时咱们也把下半段这个问题的这个题面给大伙儿抛出，好吗，文姐啊？ 哎，好的， 嗯。上半段咱们 上半段的问题哈是这个 就是 这个中秋节，等一下稿子找不着了 提了什么问题不记得了啊。 古代帝王会祭祀日月哈，在秦朝以前就有祭月的礼制，请问在周朝，周朝祭月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给了大家三个选项，立秋、秋分和中秋，大家选选是哪个啊？答案呢是 B， 是秋分。因为刚刚啊，对孟老师讲的时候差点就说出来了，说春分祭日，春分祭日， 哎，到秋分 的 他 秋分祭日， 当时看了一个眼神儿啊，没说啊， 没说 把门了， 嗯，对，其实当时这个秋分啊，这个节气也非常重要哈，从今年开始，它也被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对， 也放假。不过今年刚好咱们跟中秋节重叠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少放了一个假吧。 那秋分那天呢也是我的节目啊，也是我来主持的节目，咱们说的这个节日啊， 是吧， 而且挺重视的。但是问题就是吧，你这个秋分祭祀的时候呢，它不一定能赶上这个中秋圆月，是吧，所以它有时候它挺遗憾的，是吧，这月亮不圆。 秋分它不见得是圆月。 对对， 不见得 是 十五。 嗯， 对。 但是它这个日子就必须得在那天。 这祭月嘛，还是大家呢中国人的习惯呢，就是圆满为止，是吧，所以到了月圆的时候祭月是最好，缺一角或者说是什么就不太理想。 那咱说的中国人这个月圆月半的问题，孟老师说这个西方不一样啊，咱们先说比较远的哈，然后再说咱们邻国都是怎么怎么过的哈。这个西方的这个月亮文化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巨大的差别？ 就是说这个从我来这个做文化的这方面的研究啊，有点小的心得，啊，不太算这个正确啊，肯定跟大家值得商榷的一些说法。 嗯， 我总觉得中国的一些文化中，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在西方，他认为是不好的。 就是 西方认为好的，我们反而认为不好， 就是有这种截然相反的。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龙是行雨的，那当然好了，是不是？ 嗯， 那西方的龙是喷火的，那肯定是恶龙，那是不好的。 嗯， 你比如说， 那看来咱能灭它啊？ 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太阳哈，中国人对太阳什么？你太毒辣了。啊，九个太阳嘛，天上九个太阳，我后羿我射我得给你射下几个来，是不是留一个？那西方来讲，太阳是神呐，太阳神阿波罗呀，那这个要敬拜啊， 比较亲近 啊。这说到咱们今天这节目说的月亮呢，对我们来讲，月亮是什么？又嫦娥呀， 嗯， 那有桂花呀，那折桂也好，这个有小玉兔捣药也好，还能给我治病也好， 都很美。 这月亮都很美啊，对不对？我们这对月祭这个相思啊，祭哀，这都是非常好的。西方呢，一到圆月的时候，那吸血鬼满天飞啊，对吧？是不是？这个他的尤其到月亮，你看，尤其近些年，西方把他们的民俗的一些东西拍成电影。你我见过一个电影，他们叫什么？就是这个有关于吸血鬼的那个电影哈。 嗯。 什么月亮到了雪月的时候怎么样？ 嗯。 到了月全食的时候怎么样？月环食怎么样？那简直是一到晚上。啊，有月亮的时候，几乎就是属于人间宵小，全部都出来了。 嗯， 可是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我们对夜晚、对明月，付出了特别多的情感。 对。 对，它这可能也不是一个中国跟西方，而是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因为像东亚、亚洲各地，好像对于月亮还是比较认为是一个。 所以你看，中国这个我们的汉字里头。我们那个所有表示人的，人的肢体的，我们俗话讲它叫月字旁，其实它是肉字旁，肉字旁，但是呢，你看它也是用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月和日，都是比喻到人的身体是我们的一部分，是吧？所以这个里头就你看这个文化的属性。啊，从文化属性上来看，我们中国人对月亮的这种喜好的程度， 嗯， 啊，那就是代表的圣洁，所以我们对月表现什么？月是清的， 说文人喜欢月啊，是因为它轻啊，就跟喜欢竹子一样，竹子也是轻嘛， 嗯， 是吧？虽然是那个三不是带三点水的，但是月亮代表的是有三点水的水至清的清， 嗯， 是吧？月亮代表的是明，代表是亮，是吧？是带着内心当中的，是那种对自己理想的明亮， 嗯， 是吧？这种向往的这种照见心底。啊，这种我们爱反思自己嘛， 嗯， 这君子都是这个每日五日三省吾己，都是每天都得反省好几遍，你这个有没有阴暗的角落， 嗯， 阴暗角落谁能看见，月亮能看得见， 嗯，但是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啊，他从科学的角度把东西方的这个月亮的文化呢稍微给串联了一下，我觉得很有意思，给大伙儿分享一下啊。这篇文章怎么说的呢，就是在这个中秋时候，我们一说这神话故事啊，一讲到月亮啊，除了这个嫦娥奔月，那就是吴刚伐桂，对吧， 嗯， 啊，这伐桂不是伐，这桂错一把啊伐这树是吧，这个说为什么他会伐这树呢，那这个说来就话长了，传说啊，说这个吴刚的妻子因为与这个炎帝之孙叫伯陵私通，然后吴刚一怒之下把这个奸夫给杀了啊，然后就把这个炎帝给这个触怒了， 给得罪了。 哎，这炎帝就是他的太阳神嘛，中国的太阳神啊。然后呢，这吴刚就被发配到月亮上，就砍这个不死之树啊，就是这个树啊，跟金蟑螂一样啊，一受伤直接就愈合，一砍就直接就愈合啊，不死之身。所以他每砍一斧，这斧子砍下树叶就都长回去啊。你说这怎么弄啊？所以一直他这个就没有办法去砍倒这个月桂树啊。后来吴刚的妻子就心存愧疚，就让他这个三个儿子就都变形了啊，又变得什么蟾蜍啊、兔啊、蛇呀 啊，就到这个月亮上来陪伴吴刚啊。这就是吴刚伐桂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先看这个文章啊，很有意思。他说呀，这个吴刚其实把这树啊给砍倒了啊，其实是砍倒了，但是你在咱们这边啊，你看不着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咱们不是现在这天能看见啊，就是今天可能也下雨了，阴天啊。说你从地球上看，就是从咱们这边看这个月球上这个玄武岩构成的这个广阔平原，它会呈现一种非常暗淡的黑色，就真的像一棵大树一样。然后这个先人们就发挥想象嘛，就编造这个传说嘛。但是啊，如果你换一个地方，你跑到澳大利亚去看，你就会发现。月桂树已经倒在月球上了，然后呢，那个吴刚正躲在旁边，在那儿喘气儿，先休息呢。啊，说这是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你想，就是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的话，他看到这个月球的形状，恰好是颠倒的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位置。然后他还提到一个最极端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们分别站在北纬45度和南纬45度附近来看月球，就会不会冤枉吴刚了，因为月球刚好是旋转90度，哎，是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呢，这个吴刚伐的这个月桂树就正好是倒在地上，是吧？说不信，大家可以找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地理位置拍的月球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所以说，他伐没伐树，伐倒没倒，是取决于位置的。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很好玩？ 鼓励我们大家以后逢中秋。就到全世界各地去过一次， 南纬40度左右去过去，啊， 去过一次。 哎，但是你刚刚说这个桂树倒是提醒我了，我觉得这个桂树这个意象也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折桂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胜利的那个意思，因为在中国我们知道科举取士嘛，这个蟾宫折桂，这代表科举取中了。 嗯， 但是在西方呢，这个。月桂树它也是那个桂冠嘛，也是代表着一个胜利啊，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叉了。 但是这个桂，此桂非彼桂， 非彼桂 啊，月桂树的这个桂和我们这个是说的这个桂， 蟾宫 的是不一样的，哎，但是它这个名字都是 一样， 因为这个你尤其中国人用这个桂树的这，它实际上起的是个谐音， 嗯， 啊，因为是在中秋的时候，桂花开了，桂花开以后呢，那个桂花呢全都是小金黄色的花，它是由淡黄，然后到了这个明黄，从明黄最后到了这个褐色的黄，到褐色黄的时候，那桂花就落地了。 嗯， 啊， 嗯， 所以它这个黄颜色变化正好是月亮从出生到这个正中夜一直到下去是这样的一个颜色的变化，然后桂本身又谐音， 是吧？这这个是那个贵人那个贵， 贵人的贵， 哎，这是贵气的贵。本身中国人对黄的颜色又是把它给跟皇帝啊、跟皇族啊又有些关系，所以说折桂实际上就是你等于你到了这个皇上身边了， 嗯 啊，你可以进入皇上身边，可以去工作了。 嗯嗯，好，那我们是刚才对比了一下这个中西文化的不同啊，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个现代科学的一个支点，连接了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吧，这个中秋节啊，跟咱们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啊，可以这样讲，他们啊这过中秋他们怎么过，他们吃的跟我们吃的一样不一样，他们吃不吃五仁月饼， 这个 咱们盘点一下吧啊，小小的盘点一下。 也吃啊，你看像我有时候我们到了这个时候基本都去台湾，回台湾了，你看过节。到这边时候有时候会看到哈，就是台湾现在各地是什么呢，烧烤。 对，这个把我给震惊到了，这个烧烤、哦、是中秋的。 台湾 中秋 人民那个中秋节吃烧烤、啊、 吃烧烤，对，有意思吧，这个咱们这烧烤就被禁止了，是吧，污染大气。台湾岛上到处都是烧烤，但是呢你为什么呢，你烧烤完了以后海风一吹没了， 对， 就散了、 哦、 是吧，因为这个秋天呀、啊、尤其这个季节是台湾正好是台风密集的时候、 哦、 所以它这个空气质量来讲呢，有一个台风就全给吹跑了。 反正你这，哎呦，你这说的， 而且孟老师他、那个、 说的我都饿了啊。 私下里说了一句什么话特别有意思，说这个烧烤嘛，就大家中秋节不在外面赏月嘛，就一边赏月一边烧烤，完了之后那个烧烤呢，它烟雾缭绕的， 对对对对对， 还有仙境的感觉。 对， 哎呦天哪，不呛的慌吗？ 这个还很好，因为这个你想在户外嘛，活动嘛，赏月一定在户外。谁没有说搁在家里头隔着玻璃赏月是吧、 哎、 在户外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北京啊，这中秋的时候天气到晚上已经渐渐凉了，但是台湾来讲是很舒服，是吧、 嗯、 所以大家在户外呢、 嗯、 去赏月的时候、 嗯、 干什么呀，户外待着，哎，吃烧烤，吃烧烤呢，有时候有那个烟一起来哈、 嗯、 这个咱们就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啊， 正月十五雪打灯 啊， 八月十五怎么样？ 嗯， 云遮月， 云遮月。 哎， 哦、 这个八月十五， 您是 烟遮月， 这个烟像不像云呢？取决于烧烤的时候喝没喝酒。好，这是台湾的这个过法啊。 嗯、 哎呀，这名我得建议一下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户外吃烧烤。其实要说吃烧烤，我就爱吃这个韩式的啊。 韩式烧烤。 那咱说说韩国人啊，韩国人怎么过中秋啊？他们吃什么呀？他们吃烤肉吗？ 韩国人有一点啊，就是、 炸鸡啤酒。 韩国人跟咱们吃的东西跟他不一样，咱们吃月饼吧，台湾也吃月饼吧，这中南亚有些国家，这韩国不吃月饼。 嗯， 哦， 韩国是 他吃那种松糕。 哎，对，他是吃这个对松糕，那 什么松糕是 糕 怎么做的？ 是吧， 松糕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糕点嘛，就用他说这是用米面做的， 米面呀、 啊， 一些谷物啊，因为这个时候收获季节嘛，啊、 嗯， 收获就用一些米面、一些谷物啊、 哦， 用这些东西来做。是吧，然后把它变成一种那个糕点。我没吃过啊，但是我从那个百度有时候看看那个图片，有时候能搜到、 嗯、 对，而且我那个显示说这个资料上说它不是圆月的，韩国的月饼不是圆月的，韩国的松糕哈、啊、它是半月的。 半月 也挺有意思的、 哦、 对，就跟咱们就不一样，就好像是那个学着咱、 嗯、 然后还特地不一样一点，就你们搞个全月饼嘛，我就搞个半圆的、 嗯、 或者是叫贝壳型的。 但是你看他是这样，但是你看日本因为他是照搬咱们中国唐代的文化嘛， 嗯 啊，日本就不一样。日本的对唐代文化的这个继承啊，它是一个非常的完整，是吧，像他们在日本的糕点当中，中秋呢他吃那种就是他有一叫月见团子 啊、 哦、看那个樱桃小丸子那个动画片、 嗯、 你们经常能看得到那个月见丸子啊， 嗯， 他月见团子呢，他就是一种像糯米啊做的那种软软的，有点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小有一种小吃在商场里卖的那种的，那用糯米做的，还五颜六色，各种颜色，小朋友特别爱吃， 嗯， 啊，黏黏的，但是它黏不粘牙，啊、 哦， 然后它有时候还会做的凉凉的，啊，这里头呢有馅儿，各种各样的馅儿、 嗯， 它就是要保持这个月见团子，就保持它那个外形呢越圆越好，啊， 嗯， 而且它的那个形状，那咱们的月饼吧，因为它有模子压。它只是外圈是圆的，但是它两面都是平的。 嗯 嗯， 但是月见坛子呢，它有点像那个围棋子儿，你知道吧？就这样， 哦、 上面像那小包子似的，一个半、 哦， 哎，有一个穹顶，是吧？ 嗯， 看起来更加的，就是按小孩讲话，更加的萌，更加的可爱，是吧？所以到中秋的时候，小朋友爱吃这些东西， 嗯， 它有比那个年糕啊，比那个。汤圆啊要更那什么啊，那是元宵节嘛，吃汤圆是圆圆的啊，它也是一种月亮的象征，因为汤圆那圆它是白颜色的，糯米做的白颜色的，天上的月亮那个时候春天的正月的时候是正好是圆圆又是白月啊，春天的月亮是白的啊，但是秋天的月亮是黄的啊，金黄金黄的，所以它月见坛的这里做的呢有很多都是里头放了一些就是谷物，谷物做完以后它那个颜色呢也是那种金黄色，尤其它有的还是用过完油，你像台湾我们有时候它吃的什么拿油过一面炸完上面裹一层这个芝麻，金黄的芝麻，哎你看那个又香又软啊，然后这个又代表着这个芝麻嘛，节节高嘛，啊，它这个寓意都非常好。 说着说着又成了吃喝玩乐了。 哎呦，这个呀， 只能说明是民以食为天。 哎，这个其实这个文化呀，我觉得哈，咱不知道说是唐朝人是不是也吃类似的东西哈，这咱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其实挺会过的，挺会吃的，是吧？ 是的。 您说这个，我觉得月见团有点像放大版的汤圆，是吧？有点这意思， 有点这意思。 哎，那其实我知道这个中秋节，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很重要的节日啊。我觉得好像我们到中秋吧，感觉到就是中国啊，就是咱们这个身边没有任何一个节日比春节重要啊，是吧？这个还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我发现好像说在很多地区好像这个中秋节特别特别重要啊，你比如说新加坡嘛，新加坡到中秋节它会有很多的这个晚会，是吧？商家组织的什么这个住宅小区大家都出来举行这个晚会，这是挺重要的哈。然后你像泰国人也特别重视这个，他你看他有那叫祈是吧，祈月节啊，祈祷的那个祈啊，说在泰国也特别重要。那孟老师您在国外过过中秋吗？ 我只在这个台湾过过。只在台湾过过，因为这个其实中秋来讲呢，大家呢应该知道中秋实际上是团圆的节日啊，除了春节以外啊，我们中国人来讲基本上中秋都是团圆啊，所以我是尽量的在中秋的时候是陪老人啊，基本不往外出。 对对，您说到这个团圆哈，其实我想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老家这个地域的一个中秋习俗哈，我老家是鲁西南，在古代呢，这叫中原地区哈。其实在我特地打电话问了我妈，我说这个中秋节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咱们当地？我妈就说，她就举了三个例子，她说了三个节日，她说这个农历的六月初一、八月十五和春节一样，这三大节气是最重要的。就六月初一是当时我们那个一个独特的一个时候吧，因为六月初一我们那儿种小麦嘛，属于小麦丰收那个节气。八月十五呢，秋天玉米花生丰收的节气，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收获来庆祝。 然后就是春节的相聚， 对，然后就是春节了。春节的时候就当然就更有那个文化内涵了。 好，那我们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祝愿大家节日快乐，祝愿大家就团团满满，幸幸福福。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积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张经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阿胶糕。 没错，阿胶呢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瑰宝，而且呢，阿胶在历史上很多的名人都在吃它，像杨贵妃有诗句说“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未金融”，在吃阿胶保养。慈禧太后呢，她也有这个诗文证明啊，说她晚年的时候爱吃核桃阿胶糕，所以呢皮肤滑腻，也是用到阿胶保养。那包括像曹操的儿子曹植，当时任东阿王的时候身体不是非常的好，所以也用到了阿胶来保养。因此阿胶在古代的时候啊，真的是达官显贵的专宠啊，也